席上把他们真能过 戏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天是蓝的，整洁； 云是白的，纯洁； 树是绿的。 你是我后上的阿弟， 随来随去什么意思？ 去告诉老夫人， 哪儿 叫你和尚？ 和尚， 不要， 把爷给听着。美女，我还要去告诉老夫人在。 告诉我什么？ 我说娘家大伯的户籍家族，但是没啥人嘛。对面上岸， 袖手呼喊， 干么当个和尚的？老，大家在口见讲。 是。呀， 也是见爷，见娘不用见。 劝法尽将息， 张相公，只怕你佛心显赤，让人敬。 李氏回来，多多之意。 家事不在，多多姐妹。 哈哈，我此 请了。大家皮皮的哭。哎呦，也出来个仔，也出来。